佢叫阿基，个名唔易记，但系一见到样你就一定会 哦。 佢做过恶霸、匪帮，仲有芥兰强 哦。 手下留情，向前辈致敬，请嚟丝丝顺机。 我想知道，其实文化大革命嗰个过程里面咧，咁阿细伯伯母咧，可唔可以同你联系到噶？ 唔得嘅， 原咁佢唔知道你搞紧咩嘅喎。 唔知噶， 咁嗰时都大啦，嗰时你 大啦，十几岁咯， 十几岁啦。 咁但系之后佢哋点样可以联络翻你咧？ 我爸爸咧嗰阵时就退咗休咧，就即系喺广州嘅，即系未落嚟嘅。文化大革命尾嘅先落嚟，佢早我几年 尾先落嚟嘅， 佢七几年落嚟嘅。 哦， 七几年，因为佢喺美国服务咗咁耐咧，佢有个美国退休金， 哦， 就系$400咧，就喺香港攞嘅。 系 咁啊，所以佢攞啊呢个理由咧，佢落咗嚟。 哦， 咁我 $400几好用噶咯， 系啊， 系啊， 唔知换几多钱，我冇问佢。 吓， 我喺大陸咧係唔敢認我有人喺香港嘅。 哦，係啊！ 依家有香港嚟講就欲加之罪噶啦。 哦，即係你就會更慘啦。 我會慘咯。 係。 咁啊，所以我文化大革命咧都叫平安度過，因為我底咧所謂個底啊，只有個家庭成分，就係比較好嘅。 嗯。 爸爸國際海員。 係。 我年紀細。 係。 但係避又無可避啊。 嗯。 冇中間派嘅。 係。 你唔係呢派就呢派噶啦，你是但要企喺一邊咯。 嗯。 咁都叫平平安安過咗啦，但系同我一齊嗰啲好多已經走咗咯，喺嗰個戰役入邊冇咗咯。 唔係嗰幾十年，即係嗰十幾年嘅時間係真係好多好多事 啊！咁啊，最尾文化大革命平息後，演翻戲，但我覺得嗰個味道已經係差咗咯。我哋演戲有個味道啊嘛，味道越濃咧，你嘅興趣就越大，你嘅研究啊，同埋投入啊，更加深噶嘛。当你系冇咗个味道咧，你感觉到嚟讲系好难。好似而家我对粤剧嘅味道更加淡。 哦，因为 变咗啦。 即系而家香港嘅嗰个玩法啦，所谓叫做就 香港大陆都系咁啊。同我出嚟嗰阵时系完全唔同，即系我感觉到。 嗯， 咁你而家电视都系啊。 哦，系，我谂电视我哋就更加会感受到啦，因为我哋睇电视大，系 即系做到而家啦，又冇所求咯，咁有得做咪做下咯，尽量做好佢。 系啊，咁啊，讲翻你即系落嚟香港嘅 八一年啦， 八一年啦，好啦，咁你翻嚟香港啦，你住边头咧嗰阵时？ 住咗七日啊，土瓜湾。 系 点解要七日咧？ 因为七日后我去做嘢，我就走咗去啊鹅颈桥。 系 我亲戚一间鞋铺入边， 系 做 sales 哦，喺湾仔 住埋喺间铺头里面啦， 系啊， 哦吓， 咁啊包食包住$700个月， 系 做咗三个月就加咗我$900，加到$900， 系 好新鲜，对香港好新鲜。 因为嗰阵时你应该廿几岁噶咯，系嘛，八一年 系啊，廿到尾咧， 廿到尾添啊，吓 吓咁啊，但系咧 又成家立室未噶嗰阵时， 未 啊未嘅吓。 嗰陣時邊有成家立室啦？ 佢$900個月都仲未得住嘅，係啊，都辛苦㗎。 嗰陣時嚟講咧，對香港係好咁新鮮，咩冷氣啊、電動門啊， 咩遍地黃金啊嗰陣時， 係自動門，係。 我反而嚟講遍地黃金，我睇唔到啊。我未 其實冇人睇到嘅，其實不過書個傳聞嚟嘅啫嘛，係啊。 其實真係遍地黃金，唔係，其實真係遍地黃金嘅。係但係你唔了解香港嘛？ 嗯， 你一個大陸落嚟嘅人， 係 算嚟喺大陸好叻。但你嚟到呢度就咩㗎啦，成日聽到鋪頭都有個新科技阿燦嚟㗎。 哦 我都啱啱 網中人年代係 啦。咁我點解咩叫阿燦呢問佢哋。佢話呢嗰個網中人呢 廖偉雄啦。 廖偉雄嗰個做大陸落嚟嗰個阿燦囉，我大陸叫阿燦啦咁。我都俾人叫阿燦好耐。 你個樣唔似喎，你個樣似外省人嘛，似外國人嘛。 但你都阿燦呢。咁我冇問題，阿燦又好乜都好啦，最緊要我自己做得開心囉。咁啊又學多兩句英文。 係 咩呢， 講銀碼啦。啲洋人問呢度太幾錢啦咁。9.95。拉拉地。 拉拉地。 第二句 呢， 第二句就拉拉拉地。 即係99.99。 因為賣鞋咧就九九九九九嘅。 係啊係啊係啊，鞋係好興噶。 咁你要同佢講 free lady 啊， 即係 free lady 啊，即係 三廿九個九啊， 唔係 識講嘛自己。 哦哦， 咁諗住啊。三十九個九，咁咪 free lady 咯，咁咪笑笑話人咯。 哦，其實就唔係嘅， 其實唔係嘅，咁啊學咗兩句就係呢啲咁嘅英文。 回望我一生，歷遍幾番責備和恩怨，無懼世間萬重路。今生陷梦中，谁料到今朝，为了知心我自投入梦，人在梦中度回望，世间悲欢尽已忘。再返，何强心知我未消亡，何妨胜与败。不再返。 半年之后呢，我就找到落咗嚟香港嘅师兄弟呢、 哦、 就喺晋新星同埋初峰做嘅。咁就同我老板讲，我话我卖鞋呢唔係我个行当嚟嘅、 啊。 我想出去做戏班。咁、那个老板对我好嘅。咁佢话即係大陆落嚟呢你都算係几勤力啦、 嗯。 不过你出去做呢戏班唔系一，我个概念咧，以为好似大陆咁， 不停做，不停做。 唔系，佢每个月有粮出噶嘛。 哦， 原来嚟到呢度就唔系，你做一日有一日啫嘛。 即系散工啊，所谓嘅 散，直情日工啦，日薪啦， 系 一百八十蚊日啦。 哦，咁都算唔错噶咯。如果有公开嘅话，系嘛？ 啊， 你开十日工就已经够咗，多过你做鞋铺噶啦。 啊，系啊，但系你食用咧，你租屋咧， 嗯， 哦。啊，系喎，系喎，佢包食住啊，嗬、 哦， 啊， 系喎， 咁你就有一个咧，就话嗰阵时做初逢都系百几日，百几日嚟讲，你系两万蚊一年唔够啊， 嗯， 难搞啦，众新星嘅老细同初逢嘅老细系同埋一个，咁啊，所以咧做完众新星就翻返去初逢做，咁啊日戏咧就俾啲角色你做下咁样， 系， 夜晚你一定跑龙套啦， 系， 咁啊到平邪嗰阵时咧，咁啊有个老细揾咗我喺嗰度做咧就。都叫做第二小生咁啦， 系 做咗九年啦。其他喺初峰做咧，就做到初峰散班。 哦，都好多年噶咯， 好多年啦。 啊， 做到初峰散班之后咧，就自己谂到嚟讲做班已经系唔系你个范围啦。 嗯 嗯， 因为香港做班咧，你又要戏服啦，又要有班 fans 啦。 嗯， 再加上你四大样板戏咧， 系 我觉得嚟讲个个做都差唔多，咁自己又唔系。好聲嗰種啊，即係人哋 人哋講嘅好聲，我唔入嗰類嘛。咁所以嚟講咪。向電視嗰個發展比較多咗。 哦，係。首先咧，即係問電視之前問阿基哥先，你做得最多嗱，雖然話你有四大任務，你做得最多嘅跑龍套跑得最多嘅邊一個戲咧？ 四個都跑齊，其中最重嗰幾個人。嗱，《蝶影紅》你嗰四個家丁，咪又捧花樽出嚟嗰四個花家丁。 蝶影紅誒， 蝶影紅靈記啊， 係係係。 呢個 帝女花咧嚇， 帝女花上半場 係 就明官，下半場係清官。 係， 咦，幾得意喎！ 反清復明啊嘛，係 係 尾後又掛蘇啊，前面又掛長蘇， 係 咁啊啊！帶清朝帽，帶明朝巾，每場都企八個字。 係 你做得呢樣嘢就冇得計噶啦。 係 咁，你跑龍套你都要。俾人睇落你精神先得噶，我哋師傅以前教落你，就算係做後邊嗰啲人啊，你都唔好俾人睇到你係睇戲。好多人都叉住嚟要咁睇咁樣翻睇，啊做得好笑佢又笑埋一份。 係， 嗰啲叫唔合格。 係啊係啊係。 我哋一定咧要把正嘅 專業 專業。 係， 所以嚟講咧就話。做咁耐嚟講，冇人話我哋做得唔好 咁但係你有冇失望啦？即係咧，喺呢個戲行點都希望有一啲嘅成就㗎。咁你又識又真係識嘅。咁但係即係喺咁多年嘅日子當中，你都係選擇拍，即係唔好話選擇啦，即係被逼啦，或者點樣都好啦。 你一路醉心啦，可能係叫做即係都仲係喺個戲班裏。 係有冇一種即係屈屈不得志嘅感覺嘅咧？嗰陣時 冇， 我冇嘅。 我覺得嚟講呢樣嘢嚟講咧，好睇人嘅。師傅話。华冈师傅冇欠你嘅，你又唔会红嘅。所以华冈师傅就系戏班人咧崇拜个师傅，奉拜个师傅。佢话佢欠咗你嘅咧，你先有艺术个贡献。佢冇欠你嘅，你有机会一世都去做戏匠，戏就戏行嘅戏啦。匠咧就我哋个工匠嘅匠啦，就唔系话做一个名演员。咁所以嚟讲，我抱住咁嘅心态，我咪去做咯。 即系你又吓，即系敬业乐业嘅， 更加但系问题咧就要睇时势啦， 嗯， 即系而家你叫我行翻转头做翻以前啲角色啊，咁我就唔想噶啦。 系 你而家你话叫我做一个今晚做薛平贵会议，你唔系做薛平贵， 系 你系做个探子，上攞个大令撒嗰、那个，即系大令落嚟噏嗰个，我会接你嚟做噶。 哦， 佢就系挑战啊嘛。 哦， 但系你话做嗰啲行嚟行去嗰啲咁啊，唔使预我啦。 哦，因为已经做咗好多啦。 系，因为已经嗰个期已经过咗去啦。 系 系。 但系而家你话薛平贵，除咗个主角薛平贵啦，同埋阿黄宝钏啦，嗰个探子传令官啊，所谓 系 佢嘅戏都好紧要噶。 哦，咁当然每一个角色嘅戏都好重要啦。 但系有好多好戏嘅咧。 系， 有得做叻咗就戏咗噶啦。咁有啲新人咧，佢又想上位，但系咧上到去咧，俾个主角一喝，佢就当堂系冇咗下文。 系啊，冇咗下文吓，系 试过啦，就系做呢个探子啫嘛。大拎沙咁，可拎咁，佢当堂窒咗唔识噶。咁因为佢唔到家咯。排戏嗰阵时可能就话何令咁，佢又冇咁认真噶嘛。但系喺现场表演嘅时候，何令， 即系上咗身啦，真系。 系啊，上咗身，渴啦， 就窒咗啦， 沙菜，就即刻叫行翻转头啦。 系， 你唔系你唔打打发佢落去，咁变咗喺个台嗰度咪空白咯。 系。 前望我不爱到怀旧，名利我可以轻放手。我的心失去他日总会有，不管全球难辨你的爱真与否，缘尽我可以轻放手，若你的心想变怎样都走 咁啊，嗱呢段就係即係你演 戲劇嘅日子啦。 戲劇嘅日子啦，好啦，咁啊跟住你又點樣會輾轉間就入咗去電視行咧？ 嗱，我入電視台咧，就當時咧有個舞師咧， 係 佢本身又係喺戲班入邊做農夫舞師嘅。 哦，嚇！ 佢爸爸咧就做班主嘅， 系 阿梁小龙嘅细佬梁小红， 系 哦，就佢系喺呢个戏班入面咧就做舞师嘅， 啊， 咁即系换句话讲，梁小龙先生个爸爸 就戏班 班主嚟嘅，哦， 咁我就喺嗰度打工， 哦，吓， 咁啊有适逢嘅机会同阿小红倾起上嚟，我都想去拍试下咁。咁啊，介紹我去亞洲。 哦，去咗亞視先嘅，係，哦，原來咁樣嘅。 嗰陣時係大概幾年啊？ 都係同年啦，八一二年。 哦，我即係已經同步咁樣兩邊都有。哦，明白明白。 咁啊，入咗去之後咧，就拍咗好多好多好戲嘅。 例如咧，例如咧嚇。 啊，雲海玉公園啦。 哦，有你份嘅。 我淨係卡士定啦。 嚇， 係 啊。 係啊。十三王朝啦。 係係係。 同阿李治拍嘅貂蟬啦。 係啊，係。 我仲要投一集。做一个外藩嘅大使， 系 同阿貂蟬结婚，就喺床上戏， 同李治喎， 喺个床度碌嚟碌去，咁啊李治咧就将一封密函咧就塞咗落我条腰带度， 系 话我咧就准备要谋杀阿董卓， 诶即系屈你嘅系嘛， 屈我嘅， 屈你嘅系， 咁啊响两个恩啊亲热嘅时候，你咧摄咗落去我条腰带度啊嘛， 系系， 汤镇宗咧就做啊吕布， 系 系， 就突然间冲入嚟捉住我， 哦， 咁就话我系密谋使者，唔系真系嘅大使， 嗯嗯， 就唔系和平嘅，就想散朝夺位嘅， 系。 咁啊，将我刺死咗。 哦， 咁啊，有场咁嘅戏。 系，如果大家睇翻即系貂蟬啊，即系李治版本嘅貂蟬咧， 同阿李治喺床上碌嚟碌去， 嗰个就系啊，几个啦，啊，你好啦， 唔系喎， 系 都系咧，即系初时咧，啊亚视咧，可能咧就古装戏咧， 系 人唔系咁多啊， 系 咁啊，所以嚟讲咧，我哋未。有個機會上去做下咯， 同埋因為你如果做古裝咧，其實你雖然唔係同戲劇好接近，但係你都有嗰啲咁樣嘅做手嗰啲嘢，你已經有曬啲功架喺度啦。你入古裝就好容易入到個位 噶嘛。入古裝咧，我哋兩個優點啊，兩個缺點 係 兩個優點咩咧？我哋第一個靚咧，一定咧似古裝人，因為你唔會 hea 啊， 係 會識去修復，即 係 比如咧戴個古裝頭盔啊，擺個頭套啊，我哋都會修飾得好靚啦，自己會修飾咯，入邊落條黑帶啊，咁你個盔頭戴咗落去咧，就唔使話朗朗鬆鬆啊，望落又自豪好多。 呢啲同埋 好專業啊，呢啲 同埋咧行出嚟咧，我哋有件棉背心咧。即係做文戲啊， 係， 因為我哋而家著件戲服唔駕到嗰件戲服嘅， 係 會耷曬落嚟。 因為瘦咗啊， 著咗件背心喺裏面嘅時候就挺 棉嘅背心，我哋做大戲有嘅， 挺啲 啊，所以我哋自己會帶件棉背心去做嘅。 哦， 咁啊，尾後咧啲人咧就見到我哋帶棉背心咧，就整兩個薄啊， 嚇， 佢就又慳啲 ，shoulder pad 啊， 兩個薄 就晾起件衫。 咁啊，同埋我哋著咗靴咧，行路咧就有啲。類似台布嗰啲，就唔好似而家咁啊，好似 shopping 啊嘛 ，shopping 啊， 真係唔同噶出到。 咁啊呢個咧，我哋係俾啊未做過古裝戲嘅人咧， 係優勝嘅， 優勝嘅， 嗯， 唔優勝嘅咧，我哋講對白咧就似舞台劇， 哦， 即係唔係話。好似而家我哋傾偈咁，好自然咁，唔係咁啦，啊，乜乜乜咁樣， 即用咗嗰種腔口嚟到練對白， 所以我見好多嘅戲班嘅人入去拍戲咧。佢哋嘅一念對白咧就嚟噶啦。 哦，你初有冇面對呢個艱難咧？ 一做嗰陣唔知咩戲啊，就俾梁可威執住我。嗰陣時我唔識梁可威嘅，因為我冇同佢做過嘛。原來佢係粵劇大佬官啊嘛。 係係。 佢話你新嚟啊咁，我係啊咁。佢話你起班小子嚟嘅喎咁。我話你又睇得出。佢話聽你幾句嘢就知啦。最尾先知道原來佢叫梁安威。 哦，咁啊，我應該冇即係過翻你兩招咁。 有啊， 就同你講啊，啲對白啊，唔可以咁樣講啊。 佢又冇咁樣講。佢話咧，戲班咧同拍戲咧有改，有少少改嘅。咁啊，最尾咧就好幸運咧，拍《天將魔星》咧，我就同佢一對咯。 係， 嗯， 佢係做阿叉燒個二副，我係做徐寶鳳個二副咯。 哦，哈哈。 咁我亞視我好多戲做噶。 喂，但係基哥咁樣喎，嗱，即係。头先咧喺即系开场嗰阵我就讲啦，阿基哥好快喺电视圈咧就俾人拨咗入去咧 奸角啊、衰人嘅行 市井啊， 系啊，嗰、那个行列嘅。咁啊，其实差唔多你做亲嘅都系噶啦，系咪咁讲咧？ 啊，都有啊，差人啊、军装啊咁都有嘅。但系可能咧，你做开咗咧，电视有条分类咯，我觉得 系。 即系你做开咗之后咧，佢就觉得你做得几好咧，佢下一次又揾翻你，唔使伤脑筋。 哦，咁啊系吓， 俾咗角色我哋梗系谂到做好佢噶啦。detail 嘅嘢嚟讲啊，点样样去够抵死啲啊？俾观众有个深刻印象，知道嚟讲，衰人嚟衰到边度啊？咁，佢觉得你好好透彻啦、啊，即系好似你色狂我都做过噶，即系攞件长褛， 呀、啊！哎呀，曾经有段时间好兴呢啲， 有嘢睇嘛， 系啦，就系咧，着住件孖 公褛 嘅， 干湿褛系啦， 然后但系佢里面咧就冇着条裤嘅，咁然之后咧就喺啲女仔面前出现，之后跟住咧就 楼梯口 开件褛，哈哈哈咁样， 我都做过啦， 系 我女话。爹哋你冇蝕底， 誒拍戲啫 嘛，我係有著嘅，爹哋冇有著。 但係永遠都係見到你背脊嘛， 咁啊又傻嘅又做過啦，即係六四手嗰啲咁樣咁啊嗰啲咧低低地嗰啲咧又做過啦，即係乜嘢都試過咯。 流浪客自天外來，風電柱令人驚呆，問有幾人？知我暗自感慨，人问我疾苦何来，孤芳下貌如乞丐，为了今为今世，为了隐埋心中站在天外，独自栖身于云海。遇着我所梦，碰到我所仰，着令我等，我待。无奈我未知未来，只知我为何痴爱。又怕伤痕涌血，伤心过难以再。 啱啱听过嘅呢首歌咧，真系好耐冇听啊！嚟自罗嘉良嘅《云海玉公园》啊！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嘅。好啦，基哥系讲到呢度咩？未，转头翻嚟仲有佢吓。 站在天外， 除咗同阿丽智小姐在床上面碌下碌下之外，跟住落嚟有啲咩得意嘢系佢过去拍戏嘅过程面对过嘅咧？转头翻嚟继续，是神机前辈。 但唔系因为有部分警队人士嘅抗拒。国家网信办副主任刘烈宏回应近期多个外国网站关闭大量怀疑传播香港示威假新闻的账户的时候说，个别的境外媒体戴有色眼镜看待有良知网民和媒体发出的正义声音，有关的做法是颠倒黑白。刘烈宏在国新办记者会说，在这些账户被关闭的同时，大量抹黑香港警察歪曲事实的谣言讯息就在社交媒体大行其道，大家都看出什么是双重标准，是非不分。他又说，中国的互联网充分开放，但亦都要采取必要措施保障网络安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九点，热带风暴杨柳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600公里，即是在北纬 16.9 度、东经 114.5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移向海南岛南部一带。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杨柳会在清早在香港西南偏南500公里左右掠过，同杨柳相关的外围雨带会在明天逐渐影响广东沿岸。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狂风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厂房坏了部机要换啊，供应商又要收订金先，怎算好？哪有那么多钱啊？ 老细不怕，有中小企业信贷保证计划，由政府做担保向贷款机构借钱，贷款可以用来做营运资金和添置设备，担保额最高有600万的。 中小企业信贷保证计划助你轻松拓展业务，即刻打23985129或浏览工业贸易处的网页。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他真的受伤了。 呢、这个 MV 嘅时候咧，佢话自己系完全投入到歌词入边嗰种为爱背负一切伤害嘅意境嘅。当见到化到以假乱真嘅伤口嘅时候咧，更加有一刻以为自己真系受伤。作曲 Sia Boser、Andrew Gilbert， 填词有李聪，编曲系 Hers， 监制系冯汉铭。今个礼拜上到第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5位 ，Jinny 以爱情的罪名。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人问我疾苦何来，孤芳下貌如乞丐，为了今为今世。 手下留情向前辈致敬，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施思纯基。 谁能换世站在天外，独自弃身于云海，遇着我所梦，碰到我所仰，着令我等我待。 但你主要都是做那些喎，即係嗰啲 街市嗰啲啦， 街市啊，嗰啲黑社會嘅跟班啊， 唔係話黑社會做大佬喎， 係大佬， 係喎係喎係喎，你係嗰啲匪幫係啊， 我鋪鋪都係大佬，我衝出嚟衝得最行。 喂，同埋因為你以前咧，首先咧，基哥個樣咧，佢係比較特別嘅，喺奸人當中咧，第一因為你有種洋人嘅氣息啦，同埋你以前呢啲頭髮咧 比較亂亂地， 亂亂地啊，亂亂地咧，咁咧一即係塌落嚟咧。你就真係似一個惡嘢㗎喎，我以前睇電視都有幾分驚你㗎，幾個 唔係我樣呢都話你生衰咗嘅，同我性格完全兩樣嘢嚟， 係 所以我惡起上嚟真係青筋起晒㗎。 同埋你哋呢，因為戲行人呢棺木係好重要㗎，即 係 自細可能你已經培養到嗰啲眼神，一嚟就即刻驚咗你囉， 係喎，一入就入㗎啦，咁所以嚟講呢，好似好多時啲劈友嗰啲就有我哋囉。 系攞碌棍啊嗰啲咧， 咁但系嗱，喺 ATV 咧就做好多古装啦，咁有冇做时装噶？ 有啊，热线999啊， 热线999记得喎， 呢个 都系啲警匪嘢嚟噶嘛，系嘛？ 警匪， 但你系做警定匪先？ 冇，我都系做邱德根戏院嗰间经理嘅。做經理， 我警員就係唔係警亦都唔係匪啊， 唔係警，成日都係嚟查牌，係成日都嚟捉匪， 係 都係有一間嗰間電影院。 哦，即係你喺嗰個戲院入面嘅角色嚟嘅， 經理，經理嚟 嘅。哦，喂，咁你屬唔屬於亞視嘅員工咧？定係即係都係炒散啦，所謂 炒散， 我炒散嘢嚇，特約嚟嘅。 但係咧，我嘅特約咧 就會有卡士定嘅， 係 啊，有重氣氛嘅， 係 咁啊！我又冇講到錢銀嘅問題嘅， 咁但係錢銀方面又係點樣咧？ 錢銀咧都係普通咁咯，你知道電視台噶，即係講老實啦，睇你就風光啫。其實嘅收入嚟講，體制我就冇編入去 ATV 藝員嗰度嚇， 但係咧個待遇咧就有 ATV 個待遇咯。過年過節叫你翻去派利是啊，嗰啲我都有咯。 係。 咁啊，但係派俾你嗰張係禮券嚟嘅啫 喎。係啊。我都 聽聞過，係 啊，5蚊啊嘛，好似係啊係啊，阿邱生派利是係派禮券5蚊嘅， 咁你成沓咧就有數圍啦。 係，同埋好似話據聞咧，我都係睇報紙睇翻嚟嘅，就話據聞咧就成班同事佢哋就好夾嘅，大家就夾夾埋埋，每人5蚊咧就一大堆，跟住咧就去咧當年阿邱生嗰間銀行嗰度咧就開一個户口，係啦，開咗户口之後咧就攞翻曬錢出嚟，每人分翻5蚊。 系，咁开唔开心咧？嗰段日子 开心 吓，因为咧嗱，即系 ATV 嗰个年代都有好多好戏之人啦，咁亦都有好多好嘅剧拍过出嚟啦。咁啊，基哥你，譬如话同边啲前辈演出啊，合作最开心啊，或者深刻印象咧？ 十四叔啦， 系 张英 先生， 一系咧我同佢拍《醉仙李白》， 系可以《醉仙李白》记得吓， 佢做个太师， 系 嗰时佢老啦，开始记忆差啦。拍逐個 shot 逐個 shot 咁拍，連曬貓子出嚟對住你拍。但係咧佢就有戲，佢雖然一個 shot 一個 shot 拍，每個 shot 佢都有戲喺度。你而家有啲人咧就話我噏曬對白冇戲，但係佢唔係，佢真係每一句都有戲。同佢等場嗰時，佢都講佢話：，唉，你哋出嚟做，你知道嘛？我一世人拍戲，三分二嘅時間就係等嘅。 系， 你襟得等，你先有机会成功，有机会成功啫，唔系一定成功。咁你就要讲你嘅演技啊，讲你其他嘢， 际遇啦， 际遇咁样先能够成功。所以呢句说话咧，我就认为咧，佢讲得系啱嘅，系要等嘅。所以而家有好多唔等得嘅。咁啊轉咗行 哦，咁啊係咪嗱？其實我又好贊成啊，即係阿張英前輩講嘅。咁你喺個即係所謂嘅拍攝場地嗰度，人哋要打燈啊、set 嘢啊，又等等依樣嗰樣啊。其實咧坐嘅時間真係佔咗大部分， 三分二啊。 即係電視都好少少，因為可能有時譬如你喺廠咧，就幾部機拍，喳喳冧啊，射曬佢啊。咁你出外景一部機搬嚟搬去，咁你哋咪喺度等咯。 但係佢哋嘅意思就話。你既然我等嘅，你我未有咁早嘅，你唔使叫我咁早過嚟啊嘛。 有啲人咁嘅， 係有啲人係咁樣諗嘅。 做咩咁早啫？你而家天光先拍我，有時咧去到天光都未拍到你喎。火王都有喎。 係 人哋都唔想噶嘛。每個人都有新人個過程啊嘛。你話 NG 卅次，佢想嘅咩？佢唔想噶，要俾個機會人哋噶嘛，自己都係咁樣過嚟噶嘛。咁所以我覺得我自己由淺做到深，由低做到高，我覺得嚟講原諒人咁咪就原諒人哋咯。 即係你都係唔介意等啊？ 唔介意。 你真係唔係一個惡霸嚟嘅真實性格。 我覺得咧，你每個人都有呢個階段，你練熟咗好練熟好熟嘅對白，有機會啦。一埋到臨床嗰時咧，導演話呢啲對白我改啊，我要改成咁樣樣，馬上要投入去 記啊， 再去。记忆再组织，咁有机会 MG 噶啦。 嗯，呢啲都应该经常发生添啦，我谂 吓。咪咯，你十三王朝啊，派子仔啊，响钻石山片场，日日嗰啲对白都冇噶，翻到嚟先派嘅啫。咪即刻睇到你个份就睇完之后埋位噶啦。咁又拍得几好啊？ 系仲好收得添啊，满清十三 王朝。你最主要做咩角色？有冇记得十三王朝？ 未做过王爷啦，不过唔记得咯。 系咁同边个对手多咧？嗰阵时十三王朝系咪有冇阿伟哥啊、王伟前辈？好似 同王伟 系， 因为同王伟拍嘅戏比较多噶，啰挛啊咁都多噶。 哦，系啊。 阿哪吒咪系咯， 嗰个年代嘅哪吒吓。 系啊，阿方国山做哪吒啦， 系 我做啰啰挛嘅师傅啦。 你做啰啰挛嘅师傅系 啰啰挛啊，方国山嘅老豆 系啦， 系 啦， 系。 然后你又再做阿啰挛嘅师傅，系 个绑就真系阿方国山喺嗰个游乐场嗰度， 系 松城， 松城，哦， 绑去松城嗰度晒紧， 系 我走去救佢，一个徒孙遇难嘛，咁啊扮嗰个好老嘅拜公落山嚟救佢啦， 系 咁啊嗰阵时同佢哋比较联啊，比较来往多啲啦，咁啊同阿伟哥又比较多啲啦。 好小子，这是你家国仇，好小子。 你莫再躲背后，吹开乌云洗清污垢，誓要全力一斗。好小子，有泪也不要流，把悲哀接在破衣血袖，赶走空。走窝沟，誓要猛挥热拳头。能否不拖手？还是要人多久？能否再等候？最甘难受，何生会欲含盼？何来强度侵占力抗？最多背后， 咁啊，基哥咧就即系几经转折咧，就喺亚视又一轮啦，咁啊，然之后咧就终于就讲到佢咧就会去到无线啦，咁啊，究竟啊几时出现芥兰强咧？ 嗯， 系啦，咁啊密切留意咧，就听日阿基哥嘅访问啊。